公开这个引进高层次的人才担任创新创业学的院长。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最终在2021年3月，我从技入川任职，担任了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的院长。 嗯，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上任以后，学校的创新创业成果也在不断的在增加。 嗯，从技入川，从河北进入到了四川，哈，跨地域开展了全新的工作。刚才我们在介绍你背景的时候，其实看到你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一些成果，比如说你编撰了一些教材啊，也结合自己多年海外求学经验和你的这种创业的经验，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梳理。那这些是不是你个人能够成为四川旅游学院这次引进人才啊，把你引进进去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觉得从我近几年来所获得的创新创业的成果而言，大多数的成果都是跟创新创业的应用相关的。那实际上四川旅游学院2013年升本以后，它就定位一个应用型本科院校，那跟我的成果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嗯， 那么在我通过面试，那么最终入职以后，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学校的领导看到我的创新创业的成果是很符合学校的发展方向的，包括我所获得的专利、软著，还有包括主编的教材，以及大赛的一些指导奖项，包括一些政府的津贴专家等相关的，可能这也是领导们看到比较符合于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这样的一个任职的条件，我是能够相契合的。 刚才呢，吕爽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哈，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创新的人。那么在上大学期间，以及在韩国留学的5年时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创业的脚步。那么回国之后啊，依托了一个机缘，那么现在呢是任职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的院长。那作为85后的他，如何看待高校的这种双创教育的意义和任务目标？上任之后，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帮助这些大学生们有一个更好的创新创业平台，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又有哪些收获和感悟？我们在节目下半段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创业嘉宾吕爽一起来分享他的教育领域创新创业和改革的故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小丽，你手里抱的啥？ 这是我在路边捡的一只没人要的小狗。 哎呦，小丽，这是野生动物河，可不是小狗。它的妈妈可能正在教它闯荡世界，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它的孩子抱走了。 啊，那可怎么办？要不然我们把它养大吧。 那你知道每天给它喂食几次吗？知道怎么清洁它的眼耳口鼻吗？知道怎么教它捕猎吗？ 哎呀，我这可是好心办坏事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管，他的妈妈可能就在旁边呢。如果实在不放心，你可以给城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打电话。 请让野生动物继续野下去，自以为的善良可能害了他。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